今日，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目前来看，意见较为集中的是单身人士申购房需年满30岁，相比自住房25岁的门槛延迟了5年。同时征集意见的共有产权房设计导则提出，将充分考虑两小孩及适老性的要求，以多居室为主，不建或少建6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。可看出，首要满足对象为非单身的家庭。今天969则令带你听资讯。8月6号，北京地铁1号线复兴门站站台屏蔽门开始启用。1号线、2号线的屏蔽门加装工程克服了夜间施工、工程量大、时间短等困难，预计2017年的9月底全部屏蔽门投入使用，届时将有效提升乘客的乘车安全性。记者近日从通州区的政府了解到，通州区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。通州区的副区长洪家志介绍，截至7月25号，涉及通州区的13个专项任务中，已有7项任务完成超过80%，其中开枪打洞、占道经营、无证无照经营、群租房、地下空间等5项治理实现超额完成，行队一般制造业138家，完成量居全市第一，散乱屋清理整治687家，完成量居全市第二。对于很多的市民来说，看到被动式的超低能耗建筑这几个字还会感到有些陌生，不过这样的建筑很快就会出现在寻常百姓家。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近日从住建委获悉，目前本市正在建设6处超低能耗的建筑，室温常年保持在20度至26度之间，到明年的年底前，本市将有不少于30万平方米的超低能耗示范建筑，同时在每个区都建设至少一个示范项目，涉及办公、养老、教育等民生领域。 直到跟着你的皱纹有了

王烈呢是个很神奇的人，他会每天喊着要减肥，但是朋友圈里发的全都是九宫格的美食。在之前的培训会上，他上去即兴主持了一把，他的随机应变能力和口才简直令人瞠目结舌。我觉得努力应该在当下，八月奋斗季，再不减肥夏天就走了，一起加油吧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快乐是最好的天气，使人成熟的是经历，而不是岁月。让我们感谢过去吧，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。生活从来都是波澜起伏的，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。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精彩。

爱到路上有你，